的声音，因为沧桑的黄黑色代表了厚重的历史中国。 声音里的颜色能装点我的生活吗？ 这是绿色的声音，因为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。 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 三伏枯树天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叫上他拉班儿，手里把小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儿。桐梓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顶皮羊肉串儿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，窗边开着花夹子儿，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受高空西北气流的影响，今天本市晴到多云的天气，大气透明度好。下午最高气温在32度左右，天气比较炎热，外出要注意防暑防晒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间多云，北转南风2-3级兼4级，最高气温32度，最小相对湿度40%。今天夜间多云转阴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22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来了您嘞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当朱元璋回的内宫，仍然是身体不好，每天用药，把马娘娘可愁坏了。这天晚上，揣着朱元璋精神好一些，马娘娘就跟他讲：“陛下，你说前者这个事儿怎么漏的？哎，朕到现在也不清楚。陛下呀，你别看我没看见，我心里头跟明镜一样。 哦，这话怎么讲？ 你看看。”指定是那个牛鼻子刘伯温出的招。你看长茂他们那么折腾，刘伯温没露面，后来一看折腾的实在不像话了，这牛鼻子又露了面。他只要一说话，这些人都听。我看罪魁祸首都是这牛鼻子刘伯温。 朱元璋心里一翻个，一想差不多，是那么回事。背不住他派了徐芳、朱永杰进了皇宫偷听我们的谈话，要不怎么对这个事这么清楚呢？韩金虎、马兰却不能往外说呀。打这么的，他就恨上刘伯温了。两口子一商量，要不把这牛鼻子给开走了，早晚是个事儿。你这一动，他就算计出来你怎么回事儿，这不好办。怎样对付刘伯温，手段不一样。朱元璋完全听马娘娘的，正好这一天的身体不错，传下圣旨，听说武庙现在竣工，皇上要瞻仰武庙，让文武全都跟着去，特别传下圣旨，让军师刘伯温随驾前往。那一般人谁知道？单说这一天， 净水刷街，黄土垫道，朱元璋乘坐龙辇，连朝阳正宫三宫六院全陪着，往这个队伍哩哩啦啦就两三里地趟啊。等到了紫金山五庙，御驾停住，朱元璋徒步上山，刘伯温就紧随在身边，君臣二人边说边笑，从表面上看一点摩擦都没有。等到了五庙切近，主持僧五百多和尚早就身穿法衣在此恭候，见着皇上的圣驾，高诵法号，念起经文，佛钵法器齐鸣啊，香烟缭绕。朱元璋安慰几句，先要瞻仰瞻仰这座圣地，因为这座武庙也是随着72家回王府一块修建的。这座大庙占地几十亩啊，耗费金银上百万两，修的是金碧辉煌。朱元璋停身站到武庙前头一看，三道山门横挂一块大匾，左右一副对联，这副对联出在左班丞相李善长之手，那是笔走龙蛇，够个大书法家。上联写的是丹气冲霄汉，赤胆丹心安社稷，下联配的是文光射狗牛，六韬三略定华夷。正中央的大匾是蓝地金字，武庙圣地。三道山门大开呀，正中央的神路，朱元璋迈步就走进圣地。他一进那庙一看，一边有一个塑像，上垂手这个塑像跟活的一样，这个人是头顶黄金盔，披挂黄金甲，胯下黄骠马，掌中书童锏，下垂手这个塑像。就见这个人头顶乌金盔，披挂乌金甲，胯下乌骓马，掌中18节紫金鞭，长得是阔口咧腮，相貌十分凶恶。朱元璋看看就问刘伯温先生，这武庙是经谁手修建的？陛下，我请了一个高人叫姚广孝，也是个出家的僧人，是他经手修建。 哦，修得不错。 那么请问这左右二将他是何人？回陛下，上垂手黄脸的，就是隋唐年间了不起的英雄秦琼秦叔宝，家住山东济南府历城县水安寨专诸巷。下垂手这个人就是尉迟敬德造袍将军那位尉迟恭。 哦哦哦， 那么怎么把神像塑到这儿呢？陛下，后来传说这两位身为门神，在武庙之中让这二位把门，意思是说邪恶者不能侵入。 哦，好，太好了，取香来。 有太监把香火准备好了，朱元璋亲自捻香朝拜秦琼和尉迟恭。你看皇上干什么，别人得跟着，众人也学他那模样朝拜，这才走到头层院子。朱元璋往院里一看，这怎么回事？在光天化日之下，院里塑着两尊神像，上水手这一位头顶纱巾，身披箭袖，腰扎大带，胯下压起一匹黄马，手中倒提金背七星刀，目视前方，好像是有踌躇的那个样子。下水手这位银盔素甲，白马长枪，立马的前蹄都扬起来，好像有飞越大江之势。朱元璋看完不认得，问刘伯温先生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两位是谁？吴良伯，陛下，上水手这位扎金箭袖，手提金背刀，非是旁人，正是隋唐年间了不起的英雄永三郎王伯党。下水手这位银盔素甲白马长枪者，就是威震金鼓的常山赵云。哦，先生，这二位怎么宿在院里了？难道殿中没有闲余的地方了吗？不是，主公您猜错了。当初一日，姚广孝修这座武庙的时候，跟我商议过，说这两位古人身上都有点毛病，别看进了武庙，还没有资格进入大殿，故此宿到院内。哦，什么毛病啊？当然这都是传闻了。像那永三郎王伯党，先保瓦岗寨的程咬金，后来又保了西魏王李密，在李世民领兵带队攻打瓦岗的时候，王伯党为了保护李密，君臣二人一块死的断密剑。据说呀，王伯党把李密压到身子底下，用自己的身子护住李密，没成想把皇上活活给压死了。姚广孝认为，虽然是出于好心，没得好结果，虽为忠臣，不算完整无缺，因此把他塑在院中，风吹日晒，料作惩罚。接着呢，刘伯温又把赵云的事讲了一遍，朱元璋表示不同意，说这种处理不合理，传下一道旨意，把两尊神像挪到殿里头去。他说话就是圣旨，谁敢不听啊？紧接着朱元璋东看看西看看，就走进大殿，把大殿参观完了，又到东配殿。他一抬头，东配殿塑着一个神像，在正座上坐着一人，头上戴九梁道巾，身穿八卦仙衣，腰系水火丝绦，背后背着一只紫朱枭，左右站着小童子。朱元璋看完了不认识，回头问刘伯温先生，这位出家的道人是谁？陛下，这位就是汉朝的功臣张良，张子房。哦，张良有什么功劳还能成为神圣往这儿一坐？ 陛下，像那张良与韩信萧何号称汉室三杰，张良排兵布阵，斗隐埋伏，攻杀战守，无一不能。他最大的功劳，凭着紫朱萧吹散霸王8000子弟兵，才把楚相与逼死在乌江，所以把他立为尊神，修在武庙之中。朱元璋这回可有借口了。其实他看别的都是假的，主要他想在张良这身上下功夫。心说话，刘伯温呐，毛病全出到你身上，我正面还说不过你，今天我来个指山脉末敲山震虎，我数说张良，我就把你给说了，我看你怎样对阵。刘伯温这个人再早迷信说话，说他能掐会算，料事如神，实质上这是胡说。但是就刘伯温本身来讲，这个人天资聪明，读的书也多，懂的事儿也多，凡是计划的事情，预料的事情，都是十拿九准。跟朱元璋在一起滚了这么多年了，刘伯温什么性格什么能耐他是了如指掌。现在天下太平了，他有他自己的打算，与刘伯温的想法就不能吻合，要不吻合就发生对抗，按新名词说就是有了矛盾。怎么办？他必须把这个矛盾解决了，唯一的好办法就是踢开这块绊脚石，跟马娘娘夫妻二人商量了多日，表面上是有武庙，实质上是借题发挥，别有用心。他在参观别的大殿的时候，装聋作哑，这也不明白那也不懂的，让刘伯温给他解释，转来转去，转到张良神像的前面。他一问刘伯温这是谁呀、啊？刘先生赶紧施礼，说这是汉朝的三杰，张良、张子房，说这个人功劳太大，辅佐汉王刘邦出谋划策，后来凭着紫朱萧吹散霸王8000兵子弟，逼得楚相与乌江自杀，没有他就没有汉朝的江山社稷。朱元璋听完了，用手一指张良的神像，嘿嘿，呀呀呸，张良啊，你算什么汉朝的三杰？不错，你曾经帮着汉王刘邦立下不少战功，也经常出谋划策，可是到了后来，你跟汉王貌合神离，想的不一样，你胳膊肘往外拐，吊炮往里造，算计汉王刘邦，你这叫忠臣吗？你看别人的历史我不清楚，对你张良我是了如指掌，这也就是过去历史的事儿了。假如你张良还活着的话，这一定把你抽筋剜眼扒皮。这朱元璋就像疯了似的，跳着脚在这骂，谁不明白 它是什么意思？这叫指山卖墨，敲山震虎，指着张良骂刘先生。刘伯温在旁边一听，机灵灵打一冷战，好像冷水泼头一般，低下脑袋没言。这朱元璋骂着骂着也有点泄劲儿，回头这么一看，感觉到也挺不自然。哎，啊，哈哈哈哈，朕这是何苦呢？哎，无非发泄发泄我心里的愤怒。来人，把张良的神像抬到院里，马上给我分回。像这种不忠不孝的逆臣，供他何用？扎是，把这泥塑抬到院去了，乒乓砸个稀巴烂，那草把子一把火全点着了。咱们书说简子，武庙游完了，朱元璋回了南京，刘百文睡不着觉了，左思右想不是滋味，现在是图穷匕首现，朱元璋的目的清清楚楚。刘伯温一想，我不趁此机会溜之大吉，将来悔之晚矣。当夜晚间，他就修下一张辞呈，正赶上第二天朱元璋早朝，文武到齐，山呼万岁。朱元璋就问各位爱卿，有本早奏，无本卷帘退班。臣有本。刘伯温先生迈步走出班部，撩衣服跪倒在地，山呼万岁，万岁呀，臣年纪大了，眼花不能看君王本，耳聋不能听圣上的旨意，耽误大事啊！尤其最近身体不爽，微臣有意辞之还乡，现有辞呈一份，请我主恩准。文武一听就吓了一跳，这怎么回事？刘先生此番不错了，众人交头接耳。这时有殿头官把辞呈放到龙书案上，朱元璋拿过来看了一遍，等他看完了心里挺高兴。为什么呢？有武庙的目的实现了，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，让你自己说。要不朱元璋怎么说这话呀？人家也没错，就让人家不干了，这玩意儿狱里交代不下去。刘先生这一提呢，正好顺台阶就能下了，心里高兴，嘴不能那么说，把脑袋晃得跟梆子鼓一样。哎呀，军师，你怎么样辞官不做呢？你是朕的左右臂，你要一走，我的江山倚靠何人？此事万万不行。他这再三再四假意挽留。刘伯温一想，你别跟我演戏了，说什么我是非走不可，说话出于至诚，磕头碰地，再三坚持。最后朱元璋没办法，好吧，既然刘先生去意已决，朕不便勉强，宅良辰吉日给军师践行。不，主公我谢谢，现在我就得告辞，您的好心微臣我领了。先生且慢，来人。朱元璋开了个纸条，在库里面取出黄金1000两，宝珠50颗，